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几天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在国家大剧院相继上演了海盗和巴黎的火焰两部作品，为中国观众献上了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这两部作品还和60年前中国芭蕾刚刚起步的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平时很少涉及的这个话题，舞蹈，来聊聊俄罗斯芭蕾舞和中国芭蕾舞台上的精彩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国家大剧院的舞蹈艺术总监赵汝恒说，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海盗的每一个舞步。那是1958年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在苏联6位芭蕾专家的帮助下刚成立不久，包括赵汝恒在内的中国第一批芭蕾舞演员还在学校里学习。苏联芭蕾专家古雪夫就亲自指导学员们排练了《海盗》《天鹅湖》和《吉塞尔》这3部古典名作。莫斯科大剧院的第一次来华演出同样也在近60年前。1959年，这个团体访华演出，带来了《天鹅湖》《吉塞尔》和《宝石花》3个剧目。赵汝恒记得，那时候学生买票得半夜去排队，而当时的演出可以说让他终生难忘。演出非常轰动，以至于当时的许多家庭还把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员照片作为装饰品，摆在家里显眼的位置。最近和海盗一同登台的芭蕾舞剧《巴黎的火焰》也和中国芭蕾有着许多联系。熟悉中央芭蕾舞团镇团之宝《红色娘子军》的观众，如果这次看了《巴黎的火焰》，可能会为两部剧的结尾的相似度而感到惊讶。《巴黎的火焰》是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作品，赵汝恒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就意识到我国的《红色娘子军》在创作时已经从中吸收了很多表现形式。这不仅仅是古典芭蕾的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情节，一种气氛，一种革命气氛的表现。说到这儿，咱们也来说说芭蕾舞，尤其是俄罗斯芭蕾舞的发展。芭蕾这种舞蹈起源于意大利，兴盛于法国。芭蕾这个词在法语里本来就是跳舞的意思。到法国路易十四王朝时代，芭蕾艺术发展到了极致。路易十四本人就是一位卓越的舞蹈家，而且非常喜爱芭蕾表演。1661年，路易十四创立了历史上第一所舞蹈学校——法国皇家舞蹈学院，专门教授舞艺。在这所学校里，确立了芭蕾的5个基本脚位和7个手位，使芭蕾有了一套完整的动作体系。20世纪以来，俄罗斯取代意大利和法国成为了传统芭蕾发展的中心。有评论认为，俄罗斯是芭蕾世界的复兴者和征服者。在俄罗斯的各个社会阶层中，芭蕾都享有崇高的地位，甚至可以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民族自豪感以及英雄崇拜来并肩。从首都莫斯科到远东地区的小城镇，芭蕾舞培训学校和芭蕾剧团都遍地开花。几乎每个俄罗斯女孩都在孩提时代练习过一点芭蕾。芭蕾的美在于精准，但芭蕾的残酷也在于精准。从演员的选拔环节开始就是如此。 每年俄罗斯的顶尖芭蕾舞学院的老师们都承担着星探的角色，前往全国各地寻访条件出众的好苗子。芭蕾舞者都承认天生饭在这一行的重要性，满足条件的孩子可以说是千里挑一。理想的候选人要有小而圆润的头部骨骼，紧凑清秀的五官，宽阔平展的肩和修长笔直的四肢，韧带应该松软，肌肉却要结实，乐感要好，还得有较强的模仿能力。面试官会在现场测量孩子们的腕关节、踝关节、胯宽和坐高等，以推算他们长大后的身材是否适合跳舞。通常情况下，芭蕾舞者的腿长，也就是脚跟到臀线的长度，需要达到身高的 55%。 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的舞团首席卡吉诺夫家乡在黑海边的高加索地区，十岁那年他在电视上看到的芭蕾舞表演产生了对芭蕾的向往，他央求母亲带他去芭蕾舞学院参加选拔，碰碰运气。入学的第一天，这个小男孩就遭遇了下马威，小学生们被要求试着劈横叉，卡吉诺夫刚试着绷直双腿，老师就一脚从他肩上踩了下去。同时出于对身材的严格要求，女芭蕾舞者娜塔莎回忆，训练初期舞者不能吃主食，每天靠一点点酸奶和蔬菜沙拉填饱肚子，即便到了后期，如果因为身材管理不善而发胖，学生还是会遭到无情的淘汰。专业的芭蕾舞者数量不少，但最终能够成为独舞者的比例还不到5%。从10岁到30岁，7000多个日子的循环往复中，优秀舞者的动作就在残酷的训练下变得像手术刀一样日趋精准起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芭蕾舞。最近呢，来自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优秀舞者们就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海盗》和《巴黎的火焰》两部作品，为北京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欣赏过芭蕾舞演出？如果您看过芭蕾舞剧《天鹅湖》，一定会记住黑天鹅呢多达32圈的单足立地旋转，这个动作也叫做挥鞭。在32圈旋转期间，舞者要保持原点不动，重心垂直，每旋转一圈，舞者都要用支撑脚的脚趾来顶推一次地板，产生足以驱动整个身体旋转的力量，同时迅速展开双臂来保持平衡。说到这个挥鞭旋转的动作，我们就不得不来说说芭蕾舞鞋的故事。可能在观众看来，用脚尖跳舞很轻松愉快，女演员脚上那双粉红色的芭蕾舞鞋也是那么的优雅美丽，但是实际上用脚尖跳舞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芭蕾舞鞋能够承受的巨大的荷重，甚至可以跟足球鞋承受的荷重相提并论，关键之处就在于鞋尖。鞋尖不仅要非常柔软，而且还得具有相当大的安全系数，即便舞蹈演员跳起时鞋尖断裂，也得保证演员不会残废才行。芭蕾舞鞋鞋尖里的最大奥秘叫做鞋盒，鞋盒实际上是一种硬套，可以套住演员的脚趾和一部分的脚面。制作这个鞋盒不是用木头、塑料等材料，而是由6层最普通的麻袋布或者其他的纺织品粘合而成。鞋尖是用手工缝制的，连同鞋盒跟鞋的其他部分缝到一起，之后鞋匠再用小锤把鞋盒弄平顺，当锤的没有不平的地方之后，再让鞋在硬物上直立起来，看看能否保持平衡，最后让舞鞋在摄氏50度的条件下晾干，再存放在室温下，一双芭蕾舞鞋就算是准备好了。为了适应不同高度的脚面，芭蕾舞鞋总共有3种不同的型号，每种型号又分了17种尺寸。 此外每种尺寸还有五种肥瘦情况，这样任何一个女演员才可以从厚薄大小肥瘦不同的255种鞋中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理想舞鞋。尽管如此，为了让鞋更适合自己的脚，每个女演员都各有高招。有人用小锤来敲打鞋，有人用门去挤压鞋，还有人用五花八门的东西垫进鞋盒里，找到一双适合自己的舞鞋居然是那么的不容易。那这么难才找到了一双合适的舞鞋，它能够穿多久呢？说起来，在正常的训练强度下，一双练功用的软底猫爪舞鞋最多三个星期就会被生生磨破。男舞者由于体重更大，力量更强，15天左右就要报废一双。按照这种速度，一位芭蕾舞者一年要穿坏大约25双软底舞鞋。从新钉到能够独当一面的20年里，要耗费的舞鞋数量至少有500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表演用的足尖鞋寿命就更短了，通常穿着表演2到3次基本就不能用了。在岩井俊二的电影《花与爱丽丝》中，苍井优饰演的爱丽丝用两只一次性纸杯做成了临时舞鞋，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条件下跳起了芭蕾。这个动人的情节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在现实情况下，一双芭蕾舞鞋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自己 DIY 成功的。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芭蕾舞。刚才说到，一名芭蕾舞演员的职业周期并不长，10岁左右开始学习和训练，30岁左右进入巅峰期。一些古典芭蕾的比赛年龄甚至是限制在16岁到26岁之间的。不过有这么一位芭蕾女演员，今年已经41岁了，但她依然担任着顶尖舞团的首席演员，并且影响了更多年轻人爱上了芭蕾这门艺术。她就是旧金山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谭媛媛。20多年前的谭媛媛还是一名舞蹈的后进生。谭媛媛10岁考进了上海芭蕾舞蹈学校，那个时候父亲不赞成她学舞，但妈妈坚持认为女儿有天赋，一家人争执不下，只好通过抛硬币来决定，结果还是去。不过谭媛媛开始学舞比同学晚了将近一年，因为入学晚，她总跟不上进度，感觉自己像是一只丑小鸭。谭媛媛身体条件出众，平常练习中偶然流露的闪光点被当时学校的老师林美芳和陈嘉年看在了眼里，他们每天给她补课，直到谭媛媛的水平赶了上来。少年时代，谭媛媛就多次在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获奖。1995年，她随上海芭蕾舞团出国演出，被旧金山芭蕾舞团一眼相中，成为了这家舞团最年轻的独舞演员。1998年演出季的一天，旧金山芭蕾舞团当时的首席演员意外扭断了手指，第二天的演出面临被取消的危险，而谭媛媛就临危受命，要在一晚的时间里学会一部巴兰钦的舞剧《斯特拉文斯基协奏曲》。巴兰钦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编舞大师，他的作品大都节奏快，动作复杂，很难掌握，而有音乐界毕加索之称的斯特拉文斯基最爱在节奏上做文章。当时大家心里啊都在打鼓，质疑谭媛媛能不能在一夜之间把这个半小时的舞剧学会。当然最终的结果她还是办到了。谭媛媛回忆说，真是被逼急了，虽然一夜之间全部记了下来，但第二天演出一结束全忘了。演出反响很好，有观众写信给舞团问那天跳斯特拉文斯基的人是谁。那次演出之后，谭媛媛就陆续得到了很多机会。 天鹅湖跳完以后，谭媛媛拿到了首席舞者的合同，那个时候她只有21岁。成为首席舞者后，谭媛媛每年都要演出上百场，几乎担纲了舞团所有剧目的女主角。从天鹅湖到睡美人再到吉赛尔，印有她照片的大幅海报常年挂在旧金山芭蕾舞团剧院的门口。2004年，谭媛媛被评为亚洲英雄，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在接受采访时，她说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夸张。舞台很大，观众很远，不放大肢体语言，观众无法领会你的意思。谭媛媛永远忘不了自己在巴黎的一次比赛。一个评委对她说，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你必须要为心灵舞蹈，你必须要去感知空间，了解角色性格，触碰自己的内在。身高1米67，体重只有47公斤，谭媛媛跳舞30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个体重。她每年都有100多场的演出，跳舞前是不能吃饭的。她的双脚严重变形，还曾经在演出吉赛尔的时候因为用力过猛而使胯骨脱臼。担心手术后会有后遗症，她选择了用中药慢慢调理，3个星期之后就回到了舞团训练。去年谭媛媛带来了一本关于芭蕾的图书《足尖上的艺术》。她曾经计划35岁退休，但这几年的谭媛媛却越发忙了起来。作为首席演员，她在旧金山芭蕾舞团依然保持着每年100场以上的演出。她也逐渐把工作的重心倾斜到了家乡。2015年底，谭媛媛国际芭蕾艺术工作室落户上海戏剧学院。如今谭媛媛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编创一台具有中国风格的原创芭蕾舞作品。在《足尖上的艺术》这本书的首发式上，谭媛媛就像是一位斗士，披着坚硬的盔甲去抵抗伤病和年龄等一切压力。而在提到父亲的时候，他才说了半句话就红了眼睛。谭媛媛的父亲站在会场的远处，向女儿挥手致意。当年这个最反对她进入芭蕾这一行的人，如今却成为了她最坚定的支持者。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芭蕾舞。刚才说到了有着芭蕾皇后美誉的华人芭蕾女演员谭媛媛，那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得来聊聊男性芭蕾舞演员，比如说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盛世东。他经常在芭蕾舞剧里饰演王子的角色，也常常被大家叫做芭蕾王子。盛世东9岁开始学习舞蹈，当时他的妈妈希望他学跳舞，但家里其他人都不同意，而他自己一开始也只是好奇，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芭蕾，就觉着这舞蹈怎么像武术一样神奇，又能下叉，又能在空中跳跃，很符合这个小男孩好动的性格。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天真，但是自己一旦下了决心就一直坚持了下来，后来才慢慢的真正的热爱上了这门艺术。16岁，盛世东从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舞蹈学院毕业，他选择只身南下，成为了广州芭蕾舞团的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员。刚进团的时候，盛世东说他就是个端盘子的，演的就是那种在宴会上端着酒盘跳几下就下来的角色。端盘子的舞蹈一端就将近2年。后来他又当上了天鹅湖里的随从，从跳一个段落到跳群舞，再到扮演王子的朋友，最后才一点一点的变成了王子。天道酬勤，经过了10多年的不懈努力，盛世东不仅成了广芭的主要演员，还获得了不少大奖。2006年他又加入了中央芭蕾舞团，并且成为了一名主要演员。说到芭蕾王子，在中国还有一家芭蕾舞团是以盛产王子和公主而著称的， 他就是辽宁芭蕾舞团。有人说辽芭从来都不缺王子，从吕蒙到骄阳，辽芭王子还曾经成为了综艺节目的热门话题。前几年辽宁芭蕾舞团排演舞剧《斯巴达克》，这是一部典型的男人戏，光是男演员就需要50名，所以拥有特别多优秀男芭蕾舞演员的辽芭排演这部剧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在这样一部剧中，骄阳和吕蒙这两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芭蕾舞演员分别出演了男一号和男二号。到了今年，不到20岁的王占峰又成为了最新版的辽芭王子，他在去年的莫斯科芭蕾舞大赛上获得了成年组的铜奖。为了这场比赛，王占峰准备了整整一年，每天排练下来，运动负荷已经超出了人体正常的承受能力。王占峰浑身都是伤，腰部肌肉拉伤，膝盖半月板损伤，积水，肩部肌肉损伤，有时候腰伤疼痛难忍，几乎无法下床。不过每一个在舞台上轻松起舞的舞蹈演员，哪一个人的身上又没有伤痛呢？当年那个压软度压到哭的男孩，如今也终于成长为了舞台上的王子。今天咱们关于芭蕾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最后送出许慧欣的一首《孤单芭蕾》。如今的舞蹈并不小众，芭蕾也不再是曲高和寡的孤单艺术了。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被这些令人惊艳的旋转和跳跃所吸引，爱上了舞蹈这门美妙的艺术。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